太电话啦，陈太你好。 系你好。 诶、陈太点啊？ 早晨 吓。 系早晨。 吓、啊。 我种嗰啲粟米咧， 系 好多虫啊，啲、虫好肥噶、 嗯。嗯。系啦，而家有 辣椒水、蒜头水。番 碱 嗰啲咧都唔得， 又系呢个问题咯。呢几个月咧就天气实在系太离谱啊！我哋好多老猫烧酥都投晒行啊！ 我啱啱先同阿长哥讲啦，我屋企种咗盆仔嘅呢个通菜，通菜照计都系好易种啊， 系、咯。 点知佢咧就生晒一粒粒好细粒好细粒嘅呢个红红地色嘅虫仔、以为一点点系咩嚟嘅？点一掂佢嗰啲虫咧系会喐嘅。 系咯，嗱，你讲起通菜，你话十几年前边有人会打虫水啊？边使落农药噶啦？我成日都话，哎呀，唔会抌农药嘅。而家咪啊冇办法咯吓、即系又系咁，周围都乱晒大农啊。 系咁，但系你嗰啲虫有几大条噶？ 唔 系一条条系嘛？ 系一条条咁啊！ 一条条，我哋讲一条条噶， 系蚕虫咁样啊？ 系啊，即 系 好似蚕虫咁啊，系啦，好似啲蝴蝶好肥啲啲噶， 隔 翼都有啊。 我屋企嗰棵， 我知你讲乜啦， 我屋企嗰棵吉仔都有， 系我谂冇计嘅呢啲 手足 系手足嘅，只有竹虫 系。 同埋咧，同埋呢一啲咧係要係預先防治噶。而家你哋見到蟲啦，先至去處理咧，啲粟米就都冇乜剩啊。 但其實你咁大條咧，你又一路密切監察住佢啦，都應該相對容易捉噶、哦。 係啊，我捉啊，捉極佢都有喎。 但係佢食到你嗰個粟米唔大啊嘛。 係啊， 係咯， 食咗我好多條啊。 係咯， 即 係 仲有啲未食，我就有咩方法可以？ 我会将嗰啲已经系发现有虫嗰啲剪晒佢先咯，等佢 系咯 系咯系咯系咯， 但系仲有啲未食到噶嘛？ 系咯，希望可以咁样样可以救到咯， 系， 即系又系冇方法，冇其他啲嘢可以。 呢几排嘅天气实在系太差。 阿乐曾经讲过咧，就可以用啲即系酒精啊，即系食用嘅酒精可以抹下佢嘅，咁都可以系一个方法可以考虑嘅。系啊， 我都抹过嘅。 另外， 我喺头抹嘅。 系。另外，亦都可以，你有啲有机嘅农药噶嘛？ 系啦， 都可以试下考虑下。 但系你话即系我哋农场咁，冇可能逐棵搵酒精抹噶啦，系嘛？ 咁我估陈太唔会系。 系咁啊，系。 我系啊，我开头都抹噶。 唔系你嘅意思。 我都有逐棵嗰啲叶咧，用嗰啲消毒纸巾咧。 系咯。 系咁捽佢咯， 咁都唔掂啊！ 系啊，佢唔知一落啲油有翻，又走翻出嚟，即系又有啊！ 我哋只有希望即系明年、后年吓，天气会冇咁癫咯。 哦，即系一定要买嗰啲杀虫嗰啲嘢先得。 杀虫嗰啲有啲系有机嘅。即係都未必係對你嗰棵粟米咧好大影響。 就算你而家去再買殺蟲嗰啲啊，都遲啦，都撳唔到幾多嘅。 哦，係啊，可能係啊，咁樣即係冇負啦。 嗯， 好啦，多謝你電話。 好啊，好啊， 唔該曬， 多謝你啊， 好，跟住鄧太嘅電話。